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呢，跟大家说说这样的一个内容哈。说到建民买房，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建民买房究竟是何种法律关系，会有怎样的法律风险，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大清楚。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从一起建民买房的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涉及到建民买房的相关法律问题。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来跟大家关注这样的一起割韭菜获利8块钱却被判刑半年，那么这里面到底有怎样的法律规定？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先为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好，朋友们，我们首先呢跟大家来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哈。那日前呢，在广西桂林灵川县人民法院呢发布了一则案例信息。那么信息显示啊，这个被告人呢因为3次割韭菜啊获利8块钱，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案件的信息发布之后呢，是引发了社会的热议。那么这个事情啊，是发生在今年的11月的下旬。那么当时啊，法院呢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名为叫做灵川一男子偷菜被判刑的消息。那么根据这个内容显示呢，这个被告人姓毛哈，他呢先后3次到被害人唐某的地里面倒割韭菜，并且呢将这些盗得的韭菜呢进行售卖，一共获利8块。那么此外呢，被告人毛某还盗摘了另外一名被害人的这个其他的蔬菜去卖。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啊，这个被告人毛某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盗窃他人财物的行为呢，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当中的规定啊，是构成了盗窃罪。而且呢，他因为有前科，于是判处他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呢是1000块。这个消息啊，在网络之上迅速传播之后，就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人们很多人都在质疑说盗窃3次。一共获利才8块钱，但是啊，却被判了6个月，而且还罚了1000块钱，这是不是太重了呢？更有网友对案件的事实产生疑问，说3次盗窃仅仅获利8块，这也太不划算了。这样的案子实在令人不可思议。那么有关这起案件当中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的李宗林律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一下。哎，李律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 好，李律师，你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么这个盗窃罪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它是不是只能够以获利多少来作为量刑的依据呢？ 盗窃罪并非是以获利的多少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它是以盗窃数额的多少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无论被告人获利多少，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达到较大，就可能构成盗窃罪。除了数额较大的这个定罪标准，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无论盗窃数额多少，也无论获利多少，都有可能构成盗窃罪。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告人是一共盗割了3次韭菜，还偷了别人的东西，而且他还具有前科。那么他这个盗窃的次数和这个人是不是有前科劣迹，是不是也能够成为法院在量刑的时候的考量因素？ 是的，盗窃的次数是盗窃罪定罪的标准之一。像多次盗窃，像本案中被告人多次盗窃及2年内3次盗窃的，即使累计盗窃数额没有达到较大的标准，也构成盗窃罪。在本案中，它发生在广西，按照广西的标准，盗窃入罪的标准是1500元以上。他在本案过程中，他没有达到这样的数额标准，但是呢，他2年内3次盗窃。 在次数上达到了盗窃罪的定罪标准。 嗯，那么 前科呢，它是指这个盗窃罪量刑的一个酌定因素，前科的性质、时间间隔的长短、前科的次数、前科处罚的轻重都是量刑考虑的因素。前科不同于累犯，累犯是法定的从重情节，前科它是酌定的从重情节。 那么在这前言当中啊，可能很多朋友关注的就是说他实际上只获利了8块钱。那按照您刚才为大家介绍的，也就是说不管他获利多少，那么盗窃罪是以他实际盗窃的这个金额来作为确定他是否构成盗窃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吧？ 是的，对。 那么我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哈，那么盗窃罪的量刑是如何来确定的？然后具体到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告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是6个月，而且还罚金啊，罚了1000块钱，是又是属于刑法当中所规定的量盗窃罪量刑的哪样的一个档次？ 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的、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在本案中，它发生在广西，广西的盗窃罪从数额上的入罪标准是1500元，这是各个地区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不同规定不同。比如说在咱们北京，盗窃罪数额较大的起点是2000元，数额巨大的起点是6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是40万元。那在本案过程中，它发生在广西，数额上它没有达到盗窃罪的标准，但是它2年内3次盗窃，根据这一情节构成盗窃罪，应当处于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的量刑起点。因此呢，判处他有期徒刑6个月，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并且呢，根据法律规定，根据盗窃的数额、次数、手段、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在1000元以上、盗窃数额2倍以下，决定罚金数额。因此呢，本案对他处以1000元的罚金，也是符合法律标准的。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引起了网友的很大关注啊，我想有一个原因呢，是在于这种我们人们一种朴素的正义观和刑法当中的正义观的冲突。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这起案件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关注呢，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家最初从网上获知的案情信息是不够全面的。盗窃3次，获利8元，判刑6个月，这不符合老百姓朴素的正义观。但实际上呢，这位被告人在这3次盗窃中呢，是盗窃了韭菜200多斤，犯罪数额累计900元，且曾经因为盗窃引发了致人重伤的这样的故意伤害的前科。这些定罪量刑的信息，很多网友开始是不知道的。本案依据我国的刑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它是确实符合多次盗窃构成盗窃罪的追诉标准。这起案件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关注，也说明刑法的正义观和自然人朴素的正义观应当保持平衡。因为刑事审判关乎社会公平正义，要兼顾国法天理人情，要综合考量国之常法、事之常理、人之常情，既恪守法律又通达情理。因此呢，刑法应当保持应有的迁移性，能不作为犯罪处理的就不要作为犯罪处理，必须要定罪的也要用好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相关法律规定，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好的，好，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的李宗林律师，谢谢李律师参加节目。 好，谢谢您， 好好，李律师， 谢谢， 再会， 听众朋友们。好，谢谢。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为大家来介绍一起涉及到贱民买房的案件。那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丰台区人民法院方庄法庭的法官哈，一位是李蕊李法官，李法官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陈露，陈露你好。 哎，你好。 今天呢来跟大家介绍这样的贱民买房的案件哈。那么这个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我们先请陈露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一家人的贱民买房。事情是这样的，王老汉和张老太呢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小的女儿王姑呢从小就患有先天智力残疾、一级智力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一直同父母呢在老家生活。大儿子王大呢天性孝顺，事业有成，在京工作生活。两位老人一直将大儿子视为其晚年依靠和百年之后呢托付小女儿的托付之人。两位老人退休之后呢，为了投奔儿子王大，便商量在北京买房，住到儿子家附近。从那时候开始呢，他们就不断给身在北京的王大汇款，为将来买房呢做准备。 哦，就是两位老人其实之前是并不生活在北京的。 对、哦、为了投奔儿子。 明白。 然后02年的时候呢，王大呢找到了合适的房源。本来两位老人想说把房子登记在女儿王姑名下，也算呢他俩走了之后给女儿的一个保障。 因为女儿有这个先天性智力残疾嘛， 对 是吧？ 对。 后来呢？ 后来，但是因为当时呢，外地人在北京购房手续比较繁琐，需要同时具备身份证和暂住证。但这个王姑呢，因为从小就是残疾，没有任何社会活动，所以说一时呢想开亲属关系证明啊，开无民事行为能力证明都开不来。所以说如果当时呢这房源很合适，如果错过了可能就买不了了。这两位老人一想，那就算了，登儿子名下吧。于是呢就借用他们儿子王大的名义把这个房子买了下来。然后呢这样呢王大呢就独自办理了购房手续，并把房屋重新装修。过了几天以后呢，两位老人带着女儿王姑呢就从老家搬到北京生活。王大呢将这个购房合同、房产证、房款收据等所有的材料手续都给了两位老人。然后呢他们就幸福的在一起生活。 对，其实事情如果截止到这里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按理说就也不会发生什么纠纷了，是吧？但是恰恰就是因为后来发生了一些突发的情况，导致这件事情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啊。那您跟大家讲一讲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后来呢这个王大突然突发疾病去世了。然后呢两位老人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真的是特别痛苦，而且是本来是自己想要养老的儿子和照顾小女儿的儿子，但是呢痛苦归痛苦，生活还要继续。儿子去世以后呢，两位老人都已经七八十岁了，考虑到自己年龄这么大，然后房子呢又在儿子名下。为了以后有个交代呢，就和儿媳李某、孙女王小妹商量说把房屋过过来吧，过到我们两老两口名下吧。但是呢儿媳李某不同意。孙女呢虽然说这个一方面是爷爷奶奶，一方面是妈妈，她真的是做不了什么主，她只是能表达说那我不要我的份继承权利啊，你们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吧。 现在就问题就是在于这个儿媳妇儿她不同意。 对 啊，而且刚才你也跟大家讲了，本来呢当初买这个房子的目的是为了给这个患有先天智力残疾的女儿留给她的。但是现在问题就卡在这儿了。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情况？ 没办法呢，就只能到法院了。两位老人 谁告的谁？ 两位老人把儿媳李某、孙女王小妹以合同纠纷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呢判令儿媳李某和孙女王小妹呢协助他们把房子过户到二老名下。庭审中呢，这个儿媳李某说呢，说，儿媳呢，这个说我们之间虽然没有书面协议。因此呢就没法证明你是借我丈夫的名字买的房子。并且他当庭还说什么呢，他说虽然我承认这个钱不是我和我爱人出的，我们当时也没这个能力买房，但是我也不认为是你们出的。 那他认为这个钱是什么，借款吗？ 他然后呢法官就问他呀，说那这房子是钱是哪来的呀，什么情况啊？ 对呀， 他说附加的财产我不了解，买房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是你们现在什么协议都没有，房子登记在我丈夫名下，我认为就是我丈夫的。 就是，那老两口说这个钱是他们出的， 对， 是吧？ 对。 那老两口有没有提交他们当时出这个钱的相关的证据呢？ 提交了转账手续啊，当时的那些买房的收据啊、发票啊都在他们手里。然后儿媳就说我不知道，就一推都说我不知道。孙女呢，经法院传唤呢，没有到厅。 孙女呢给我们法院出具了一个书面的声明，说表示放弃对案涉房屋的继承。然后呢经过审理以后呢，最后法院认为呢，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证据佐证，可以认定王老汉和张老太确实和儿子王大之间有借命买房的合同关系。于是呢就支持了二老的请求，就是这样一起诉讼。 这是一起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一起相对比较典型的借命买房的案件啊。那这里我想问一下这个李蕊法官哈，那我们说这个借命买房是不是我们目前在审理的涉及到借命买房的纠纷的时候，往往都是发生在家庭内部成员呀、亲朋好友啊，这样有一些这样的熟识的这样的人之间？ 对，一般都发生在亲属啊、朋友啊这种。像咱们这个案件介绍的呢，它是没有书面的这种借名买房的合同。如果咱们通过其他人介绍，或者是说之前不认识那种，可能他们就会有书面的借名买房的协议。这个案子特殊的就特殊在它是发生在亲属之间，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它没有书面的买房协议，所以它认定他们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合同关系，可能就要考虑的因素就比较多一些。 那到底借名买房是一个怎样的法律性质呢？ 借名买房呢，它其实从法律上来讲呢，是当事人约定一方以他人的名义购买房屋，并且将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这个借名人也就是说实际的这个出资人享有房屋的权益，借名人依据合同约定有权要求这个房屋的产权人，也就是说出名人去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一种合同关系。其实它在法律上是没有明确的规定，它是属于一种无名合同。 那目前哈，按照这个相关，比如我印象当中啊，最高法院也就借名买房出过一些相关的规定哈， 对， 是吧？ 对。 那么到底借名买房这个合，就算它是一个无名合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合同又是不是有效的？现在通常情况之下，法院在审理类似纠纷的时候，本着怎样的原则呢？ 其实从法律规定规范呀、这种角度来讲呢，其实法律上是不鼓励这种借名买房的这种行为存在发生的。但是呢，如果涉及到实际诉讼了，涉及到法院当中司法实践当中呢，其实我们对于借名买房合同关系的把握是要严格把控它的一些要素，比如我们得考虑说它有没有，首先有没有书面的，刚才提到有没有书面的借名买房合同啊，包括这个借名人和出名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啊，有没有出资的一些凭证啊，现在房屋是由谁实际在居住使用呀，包括购房的一些相关的手续啊，后续居住使用期间的这些房屋的生活的费用的支出的问题，包括双方的一些购房能力、购房的需求，其实都要综合性去考虑的。 是这样哈。那么借名买房到底有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啊？这个呢，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呢，借名的原因有很多，然后借名买房的具体情形，包括它可能面临的风险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归根结底，所有的风险都是由于房屋登记在出名人的名下，然后借名人对房屋不享有物权所导致的。然后第一类风险呢，是因为出名人私自处分房屋造成的这种风险。就是当出名人将房屋所有权以合理的价格转让给善意第三人，或者因为借贷的原因为善意第三人设置了抵押登记的时候，这个时候借名人依据借名买房合同享有的过户请求权就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借名人只能向出名人主张违约的损害赔偿，或者替出名人偿还债务，解除了抵押之后再行主张对涉案房屋的过户请求。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当出名人他私下行使了对房屋的处分权能，就是房子登记在我名下，其实对外来讲，那其他善意第三人、其他人买受人他不知道这个房屋还有借名的这种情况发生。然后呢他就这个善意他以合理的价格买了这个房子，然后过户了，已经办理实际办理了过户，所以对于出资人来讲，就是实际的那个借名人来讲，就他呢，就是这个权利就可能得不到保障，就他只能通过诉讼的途径去向出名人，也就是说那个产权人卖房子的那个人去主张他的违约责任。实际上他拿不到房子，他只能主张钱款，这是第一类的风险。 对，但这里面有几个前提啊，就是那个买房人，那个另外一个买房人，他必须是 善意的， 而且要过户，而且要支付了价款， 合理的价款。对 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认定他是 善意第三人， 是吧？ 对 啊，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作为这种出资人的话，他才要不回这个房子，是吧？如果他不是善意的，比如说他购买这个房子的价款奇低啊，明显低于市场价，或者说他没有过户啊，等等等等的满足一些条件，那么 那是不是他还有可能要回房子？ 对，他可以作为利害关系人去主张那两方的买卖合同是无效也好，还是要求撤销也好啊，还是他可以通过那个途径再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嗯，好，这是一类风险啊。 嗯， 那还有什么别的风险呢？ 第二类风险呢，是因为建明买房涉及到可能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而产生的风险。 嗯， 我举个例子，就是例如，因为我国现在呢法律上确定了夫妻财产共同所有的制度，在这个房子为夫妻共同所有的情况下，那就导致这个建明人建明买房的时候，其实形式上只是借用了出名人个人的名义，但是本质上借用的是出名人夫妻共同的名义购买的房屋。所以在这个时候，当出名人的配偶提出异议的时候，建明人也就只能通过诉讼的途径去实现他建明买房的目的。这是一种，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出名人他没有履行这个协助过户的义务之前，他就去世了。那登记在这个出名人名下这个房屋呢，就成了他自己的遗产了。 遗产， 对 对, 对。 那他继承人呢，如果不止一个或者有很多，他有可能不知道，对他这个被继承人处分这个房屋的情况，他可能不知情，或者即使知情了，他也不愿意放弃房屋的权益的这种情况下，那这建明人呢，就需要将出名人的这个全部继承人列为被告过来诉讼。所以他这个想实现自己的权益，可能要付出很大的这种诉讼成本。 嗯，但有人可能会想，哎呀，我哪会那么点背呢，是吧？我怎么会一定会碰到这个建明人去世的情况呢？但问题就在于，这种风险是存在的， 对， 是吧？ 是 啊，虽然说未必能够碰到，但是有这种可能性。 对， 一旦碰到了之后，麻烦就来了。 对，是的。第三类风险呢，是因为出名人个人的债务原因因涉案房屋被强制执行的存在这种风险。 哦，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由于这个房子呢，它登记在出名人的名下，所以在法律意义上来讲呢，它当然属于出名人名下的财产。这刚才也提到，说如果一旦这个出名人因为诉讼导致房屋被保全，或者因为他没有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被法院强制执行了这套房子，那涉案的房屋就会被查封，甚至是拍卖。这个时候呢，建明人就首先就很难证明他这个建明买房合同关系的存在。 对。 其次，他即使证明了说这个建明买房合同关系存在了，这个再依据这个合同关系能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也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去确认，所以就可能存在说前房两空的情况。 哦，可能存在。 对， 的确这是一个问题哈。那么还有别的什么风险呢？ 还有一类风险呢，就是涉及到说这个建明买房合同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被确认无效，或者因为违反房地产调控政策无法实际履行这种风险。 哦，那怎么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呢？ 就是例如看啊，就是这种建明人如果他不具有购买经济适用房，一般这种都适用于政策性的保障性的这种住房，他不具有资格，但是他跟具有这种资格的出名人去签合同，去买这种保障中低收入家庭居住力的这种房屋，因为他这种建明的行为呢，违反了住房保障相关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的规定，客观上就损害了其他的广大的符合购买该类资格家庭的一个合法权益，所以我们认为他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这种建明合同呢将被确认成无效，所以他也就没有办法实现他这种签订合同的购房目的。 那法院目前在受理这种涉及到建明买房的纠纷的时候，一般情况之下，在怎样的满足了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最后会认定建明买房这个行为是有效的？ 这就像刚才咱们之初我说到的，说首先要审查是不是有建明买房书面的建明买房协议。其次呢，就是说要考虑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这个建明人是不是具有实际的购房的需求。然后呢，包括他这个实际出资的情况，现在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的情况。包括他这个房屋相关权属的证明的掌握的情况啊，综合考虑，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认定他们之间存在建明买房合同关系，那一方要求另一方去协助他办理过户，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讲了一起典型的建明买房的案件，也跟大家说了什么是建明买房，还有建明买房的风险是什么，以及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会认定建明买房这行为是有效的。那最后啊，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提示哈，就是真的是也有这种需求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首先的提示就是告诉大家，在非极端情况下，建议大家不要通过建明买房的方式去购买房屋。 叫非极端情况 之下。对，你不是迫不得已，不是就是肯定社会真的是需要，实在是不行了，没有其他方法去解决了，那建议大家不要通过这种方式去 去购买房屋、 哦、 因为它肯定会产生相关的法律风险和相关的纠纷。 是， 对、 嗯、 然后其次呢，如果发生了这种纠纷了，那建议大家呢，也尤其是借名人，应当就是实际出资人应当注重保存相关的证据材料。 嗯， 然后再次呢，就是说在诉讼去主张的时候，要通过合适的案由去主张，建议大家通过合同纠纷的案由去请求出名人去履行协助过户的义务。 哦，为什么要选择合适的案由呢、嗯、是之前出现过这种不合适案由的情况是吗？ 有一些当事人他可能通过物权确认纠纷，通过打物权的方式，但是其实这种借名买方合同关系他并不能因此所取得物权，其实这是一个法律意义上探讨的问题、 哦、 所以建议大家通过合同纠纷的途径去解决。 嗯，对，那么这里对于这是借名买房的合同，也就是借名买房的行为，是不是一定要签一个合同呢？是不是有合同更好呢？ 对，是最好。其实他这种借名买房也好，是实际上真正的买商品房也好，他其实从根上说来讲呢，都是合同关系。 嗯， 其实民事主体去从事这种民事行为，还是要依据合同，把它最好是有明章明文的去把它白纸黑字落实在纸面上，这样双方才去履行合同啊，请求对方承担责任啊，才有相关的一些合同依据。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借名买房的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方庄法庭的嘉宾，谢谢李瑞李法官，谢谢陈露，谢谢， 谢谢， 不客气。 朋友们，到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可以和主持人实时来互动。现在呢，下载安装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那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将请到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为大家介绍涉及到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行政的案件的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警法在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